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2021年8月8号，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也在本届奥运会中取得了出色成绩，以38枚金牌、88枚总奖牌的成绩结束了本届奥运会征程，位列奖牌榜2位。每一次夺冠都让我们热血沸腾，每一个努力突破自己的运动员都完美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中国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中国体育代表团在面向世界展示中国力量的同时，也展示着更加丰富和美好的中国文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回顾奥运会赛场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光时刻。 那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天天出版社的编辑董磊，董磊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来自天天出版社，是天天出版社的编辑温爱宁。哎，爱宁您好。 主持人好。 今天请到两位啊，跟大家聊一聊奥运会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话题哈。那其实啊，也涉及到天天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加一套啊，这样的两种不同的书籍，一本就是《八音的秘密》，那另外呢还有一套书呢，就是《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啊。那这里面呢涉及到好几本哈，那么今天我们着重想跟大家说一说《丝绸之路上的超时空旅行》。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因为我们看到哈，在这个8月7号所举行的花样游泳的团体自由自选决赛当中啊，咱们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团体的银牌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的伴奏就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啊，它是这个琵琶的伴奏哈。那在我们《八音的秘密》这本书当中，是不是在里面也有这个琵琶演奏的这样的乐曲？在这本书当中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吧。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有娃的家长们，就给孩子选乐器的时候，大多都会选择说小提琴或者钢琴或者是什么，但他们很少去给孩子们选择民族的乐器。 还真是。 我觉得可能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民乐。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民乐很俗，不如交响乐听起来那么高大上、高雅、 那么洋气， 对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因为我在去年的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时间集中的去听了一下民乐，我觉得民乐是非常美的，有很多中国的传统的乐器非常具有魅力，所以我在想说，我希望能够做一本童书，去让更多中国的孩子还有家长们了解到传统民族乐器的魅力和色彩。所以我们做了《八音的秘密》这本书。那就回到这个题目上，他说为什么叫八音呢？是因为我们在研究中国民乐和西方交响乐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民乐它每一个乐器都像是武林高手一样，它非常的独立，那要把他们所有的这些都有特点的乐器放在一本书里如何去讲，这个很容易打架。所以我们就要找到这些所有乐器的共同点，就是中国所有传统乐器的共同点，我们找到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叫做八音。 哦， 我们发现中国的乐器它其实更多的是跟自然相关的。 八音是八种乐器吗？ 不是 的，不是、哦、 我来讲这个。什么是八音？在西方的 music box 传过来，大家就叫做音乐盒，大家会说音乐盒，但其实之前我们叫八音盒，指的是一个东西嘛。 对， 他就会想它为什么叫八音盒、嗯、是因为八音是中国古代非常古老的一个乐器分类法。 哦， 金石土葛丝竹刨木这八种材料是中国所有的传统乐器制作材料全都来源于这八种、 嗯、不会超过这八种。 嗯，对，这八种就是所有的。在古代方与鲁的方士墨谱里面有记载，就是金石土葛丝竹刨木这八类就是所有中国乐器的制作材料、 嗯、 也是按照这个来分类的。 嗯 嗯，所以才有了八音盒这个概念。 那刚才呢，在开始的时候提到，在我们这回这个花样游泳的决赛当中，伴奏是这个琵琶演奏的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哈，这个琵琶是不是也必然包含在我们八音的秘密当中的乐器？ 猜一猜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金石土葛丝竹刨木，猜一下。 肯定有木，肯定有丝、 它属丝， 属丝、 就像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说古琴包括琵琶、 嗯、 还有古筝，他们最早的那个琴弦啊是来自于蚕丝的。 哦， 就包括现在很多古琴的琴弦也是蚕丝，只不过现在可能有一些钢丝或者尼龙丝会越来越现代、 嗯、 但是由蚕丝经过一种特殊的精湛的技艺把它做成琴弦，现在这种技艺可能已经快失传了。 嗯， 这种做成的琴弦它是来自于自然的声音，是 哦， 有生命在里面、哦，所以是会不一样的。嗯， 那我们八音的秘密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多少种中国传统的乐器啊？ 哦，这个 那就太多了是吗？ 很多。 哦， 因为一个材料可以制作很多乐器。 嗯， 就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金石土葛丝竹刨木的那个刨，这个刨指的是葫芦的意思。 哦，葫芦的意思， 因为它这个笙的底座是葫芦做的。 嗯， 然后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在这本书里其实就是为家长和小朋友去讲了这个鼓是动物皮革做的。 嗯， 牛皮鼓或者是其他的、啊、就是动物皮革的鼓的声音会根据这个材质的不同声音也会发生不同。 嗯， 那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琵琶古琴这些是丝嘛，它们属八音之丝、 嗯、 那木鱼呢属八音之木。 嗯， 然后我们常见的像笛子啊、 嗯、 箫啊，它们都属于八音之竹。 哦，竹。 对、 哦、 但箫跟笛有一点不同的是横吹笛竖吹箫、 嗯、 我们也在这本书里去给小朋友们讲了笛和箫之间的不同。 嗯， 那笛子的声音明亮像太阳，然后箫的声音可能优雅、 嗯、 幽静它像月亮，所以它是竖着吹、 嗯、 然后笛子是横着吹。 嗯， 嗯，在这本书中我们把比较典型的乐器传统民乐都以图画文字音乐和动画的形式为小朋友们去诠释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这本书当中这个图是您来画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啊，这个在画的过程当中您又是怎么考虑，比如说我怎么应该去表现这个乐器，用什么样的图画来表现这样一个乐器的特点啊？这个您在画的过程当中又是怎样来做的呢？ 首先八音的秘密是一本给孩子科普传统文化的传统民乐的这样的书，所以我们要在常识上尽可能做到非常严谨。 嗯，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每件乐器的琴弦的根数然后以及它的结构尽可能的保证非常严谨。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绘本它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就是它不像完全的科普书，它的艺术魅力在于图画是可以去承担叙事作用的。 嗯， 所以在做这一本插图的时候，因为这个故事可能还是里面不仅是科普，它还有爷爷跟孙子之间的这种传承，音乐传承的这种、 嗯、 情感的纽带。 嗯，它会讲故事嘛， 它会在讲故事。 对对， 所以我用了不同的颜色来去区分画面的时间点。 哦， 比方说前半段讲的是爷爷跟孙子这样的一个回忆，然后是孙子在回忆跟爷爷小时候一起生活的场景。 嗯， 那在这可能九张图全都是用的黄色调，也是在这个黄色调的过程中去依次为小朋友介绍了金石土葛丝竹刨木。 嗯， 那当他长大了之后画面转为灰色调，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城市。 嗯， 他的身边不是那些来自自然的，爷爷是一个乐器演奏家嘛，不是来自于自然的那些自然之音，他的身边开始有了 iPad、手机、汽笛声，就是城市的声音，包括电子设备的声音的时候，画面变成了灰色的。 嗯嗯。 然后当他意识到我想去重新找回跟音乐、跟爷爷的连接，于是又重新回到了乡村，拿起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笛子，重新开始吹的时候， 嗯， 画面变成了彩色。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跟音乐跟爷爷的链接又重新建立了起来，画面的高潮是彩色的、 哦、 所以用了颜色去划分不同的时间线。 嗯嗯，那么既然是个图画书，它有图也有文， 对， 那这个文字也是您来写的吗？ 不不不，文字是由邹迪老师，是这本书的音乐创作者邹迪老师来写的、嗯、 哦，是这样的、 嗯、 那您二位主要这个分工是什么？这在这本书当中， 嗯，其实我们去做一个作品，如果希望一个作品它是有非常高的契合度、 嗯、 我们两个要不停的沟通磨合，然后要去听取对方的想法，然后把所有的最棒的 idea 全都放到一个作品中、 嗯、 才能够让这个作品有更好的呈现、 嗯、 也会让所有读的人觉得它是一个整体。 其实呢，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到这本书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啊。下面我们要重点来说说这本书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本书不仅仅是可以用来看的，其实还可以用来听，对吧？啊，这本书怎么听，它的这个听的特点在哪里，请到爱宁跟大家讲一讲。 嗯，因为我们想要去做到真正可以听的绘本，包括这个曲子是邹老师亲自写的嘛，已经是图葛四柱旁木的顺序，目前这样原创的音乐绘本在国内还没有。 嗯， 嗯，所以我们也是想要下了很大的心血去把这一首乐曲做好。那这首乐曲现在在各个平台也有上线。 嗯， 另外呢，就是为了让小朋友能够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可能画面展现的这个乐器，他的耳朵里就能够响起这个乐器的声音。为了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做了动画。这本书的背后有两个二维码，一个是音频，一个是动画。 嗯， 所以家长们可以用 iPad 或者手机来去扫，就可以听到声音和看到动画。 嗯、 除此之外，为了让这本书就是更丰满，然后音乐听起来更真实，我们没有用电子的 MIDI 的那些音源，我们是邀请到国内民乐圈里非常优秀的演奏家老师们，比方说方景龙老师、苏畅老师、王英老师、丁小葵老师、那个杨中国老师、潘月成老师，还有朱瑞老师。我们邀请到这些演奏家老师们亲自在录音棚为孩子们进行乐器的实录、 嗯、 然后并由混音师张某杰老师把这些老师们的演奏的音乐混在一起、 嗯、 最后才做成了这样的作品。 Thank you. 八音的秘密里面介绍了很多种不同的乐器，是吧？那您刚才提到的请演奏家来演奏，也都是用我们这个书里面所提到 的 乐器来演奏 的。是 的。那演奏的曲子是什么曲子？ 就是邹老师写的这一首。 它就是一首是吗？ 没错，我们的这一首曲子要做到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这首曲子是跟故事的情感息息相关的，能够传递出整个故事的情感。另外这首曲子要把金石土葛丝竹桃木这个顺序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全部串联在一起，做成一首完整的曲子。所以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难度极大。为了能够让孩子们去感受到传统民族的乐器，我们这些幕后的创作人员和制作团队大家都很用心的在去促成这件事情。 嗯，对，他作为小朋友来讲，大家呢可能第一次接触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他可能分不太清楚，比如说哪个声音是箫传出来的啊，哪个声音是笛子传出来的，哪个声音是古筝啊，哪个声音是古琴。那么我们在大家在听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办法通过一种什么方式能让孩子们分辨出啊，这个曲子里面这个是古琴演奏出来的啊，那个是这个木鱼敲出来的？ 我们做了动画嘛， 啊啊， 就是在书的最后有二维码是动画，这个动画就是完全以动画的形式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然后动画的背景就是这首曲子，也就是说音画同步，画面所呈现的那个乐器就是耳朵听到的那个乐器的声音。 那这些演奏家包括这个动画的制作，我们都是怎么找的？谁来找的这个我们这些演奏？ 我们演音乐这边主要是邹迪老师负责找的，然后我负责比方说动画呀视觉呀，我是负责这方面的。 也就是说还要找录音棚来录，对吧？ 是的，是的， 还要找这个动画制作公司来制作这个动画。 对的， 而且成本很高啊。 成本很高，是的，这本书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希望它能卖好一点吧。 有没有收到一些反馈，然后那个孩子们包括孩子的家长啊，读过这本书感受如何？ 反馈其实都还蛮惊叹的，就是我们的努力能够被家长和小朋友去看到，尤其是得到小朋友的喜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鼓励。我们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我们可能做的就是让小朋友通过这本书对民乐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了解，因为我们很害怕把民乐写得过深或者是过于技术，以至于让小朋友觉得啊我触不可及，所以我们做的这首曲子可听性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它最重要的是首先要好听。这样小朋友听到这首音乐有了说哎民乐也还不错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最最好的事情。 这是我们刚才请到您的讲的这个八音的秘密哈。那这本书呢现在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那这样的曲子然后呢这样的动画我们都可以扫后面的二维码来看到和听到，是吧？ 对，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能够听到音乐和看到动画以外，我们还在书里面专门为小朋友印制了一本民乐器的分谱。有分谱也有总谱，总谱是所有乐器在一张谱子上，然后分谱呢是如果小朋友是比方说弹古筝，那就古筝谱，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出现的民族乐器的乐谱全部都印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民乐团拿到这本书就直接可以演奏的。 哦，是吗？ 是的，就是我们的谱子也是经过老师来审核，然后小朋友就可以直接拿到这样的谱子，他就可以能够有这种距离被拉近的感觉，说哦，这个乐器可以去尝试。为了让家长更了解中国传统民乐，我们在书后面还做了一个就是这个乐器小常识，比方说钟它每年除夕之夜的时候僧人会连续敲108次钟，这108响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年有12月、24节气、72候，合为108，象征一年轮回第九天长。就是我们把每一个乐器它的背后的历史和知识全部放在了书的最后，让家长去了解的。 哦，是这样哈。 对对对、 啊。这本书当中好像我看还有一页有一个小心思，有个小信封一样的东西。 哦，这个信封就是爷爷送给孙子的一封信，就是送给孙子最后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打开来看就是这首曲子的总谱。 哦，里面装的总谱， 总谱、 哦、 就是小朋友会因为收到这一个总谱而觉得非常兴奋、嗯、他们觉得这个是送给他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刚才呢我们是介绍了这个八音的秘密，下面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本书啊，这个其实也是和这个我们这回在奥运会当中的这个艺术体操这样一个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虽然说我们并没有拿到奖牌，但是获得了一个第四名的好成绩。那么其中啊就是非常成功的演绎了敦煌的飞天。那我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跟大家介绍的博物馆里面的中国历史当中的丝绸之路上的超时空旅行，其实一讲到丝绸之路，飞天也是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代表。那么这一套书啊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请到这个董磊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套书呢是一共有六本一套，每一本呢是按照这个不同的中国地理的这个区分我们去做的这个分类、 嗯、 就比方说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丝绸之路超时空旅行，大家一听丝绸之路、 嗯、 那可能立刻知道了是我们祖国大西北的这一片土地、 嗯、对对、 然后我们还另外的五本呢就是分别是故宫，我们单列了一本叫做这个故宫里的宝藏、 哦、嗯，因为故宫可说的太多了、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收录这个山西河南就是历史上中原地区这一带的这一本呢叫做小竹片上的大思想 哦、 然后还有像这个介绍了华北东北地区这种主要博物馆的重要馆藏的这本、 嗯、 叫做改变世界的小玩意儿、 嗯 等等、 嗯、 然后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啊就是奥运会上也出现了很多这种中国元素， 对 啊，包括这种服饰上的。其实除了服饰啊，我就也接着刚才我同事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包括像这种音乐我们也是有的。拿这个敦煌壁画来说，像这种飞天的舞蹈，我们能看到很多飞天它是抱着琵琶的， 对， 就是中国其实我们说礼乐之邦， 嗯、 中国对于我们这个乐器的这个产生是很早的，甚至就是有这种神话说啊，这个女娲发明了这个笙簧这一类的乐器， 嗯， 然后伏羲是发明了这个琴瑟， 嗯， 哎，这种那我们放在博物馆里面有实物实证可循的、 嗯、 最早的这个乐器是什么呢？是笛子。 哦， 骨笛、 嗯、 这个骨笛甲骨骨笛是什么动物的这个骨呢？丹顶鹤的齿骨，其实就是它那个翅膀上最强壮最长的那根骨。 嗯 啊 嗯， 而且到现在这个骨笛也是可以奏响的。 这里面这个笛子的材质就跟刚才这个艾宁所说的不一样了是吧、 嗯、 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笛子是属于竹， 对， 竹，但这个里面是骨笛，这个骨啊就是 骨 头 的 骨哎，对，骨笛， 对 哈， 对、 嗯、 当这个骨笛它的这个产生的时期是在新石器时代， 嗯， 原始社会了， 嗯 啊，那随着这个历史的推移发展呢，到了慢慢后面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乐器就有了什么比方说这个曾侯乙编钟，像这样的，还有鼓这样子的这种乐器、 嗯、 历史再继续推进到了我们这个丝绸之路上，通过这个丝绸之路从西域从外面传进来的这种乐器琵琶， 嗯，对、 所以我们后面在这个敦煌的壁画上，甚至还有其他的这些壁画啊雕塑上，我们都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飞天去这个五岳的这种场景， 嗯， 拿的乐器琵琶、箜篌、笛、排箫等等等等，是很丰富的。只不过有一些乐器它可能在现在已经失传了，有的可能经过了一定的这样子的演化。 那我们这一套书哈，主要是想让孩子们了解到什么呢？ 我们当时做这套书的初衷呢，也是就是发现市面上啊，其实介绍博物馆的书有不少， 对，没错， 博物馆挺热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是的。 但是呢，可能有这样的几个分类啊，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一本书我只介绍了一件文物、 嗯、 或者是一幅画，或者呢就是谈的比较泛泛，嗯，买回去的话你家长看了孩子看了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起到就是了解这个物件了解历史这样子的作用。然后我们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有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交叉。因为现在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这些文物实际上是浓缩了 古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有这种历史事件在里面，古人的衣食住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都是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件一件小小的器物得到展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从最开始的这个骨笛，一直到我们在这个飞天壁画上能看到的这个琵琶，然后当时从通过西域传进来的这种舞蹈胡旋舞，我们现在不知道胡旋舞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去走进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种匠人塑造的这个跳胡旋舞的舞俑的这个形象，再通过我们的这个想象，也许就能够把它呈现出来了。是这样。然后包括是甚至我们现在在这个博物馆里甚至能看到当时在新疆地区的这个阿斯塔纳那边发现的古人的吃过的食物，因为当地的气候很干燥炎热，都甚至一直就保存到了现在。那个时候有饺子，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呈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就是这些东西不光是关于历史的，其实也是文学、艺术，甚至是天文、地理、科学等等等等。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在这个出土文物当中，我们能够从博物馆里面发现很多小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次我去这个河北省博物馆，当时呢除了看到河北省博物馆比如它的镇馆之宝，像长信宫灯啊，像这个金缕玉衣之外，还有一个小发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那个里面出土了2500多年前的一壶酒 啊， 然后他出土的时候，那个酒壶里面真的还有酒， 是是是， 对。然后他把这个酒单独放到了一个瓶子里面，然后把那个盛酒的酒壶放到了一个边，然后我看那个酒的液体已经呈现出这种墨绿色 啊， 但是他当时介绍真的是战国时期的酒啊，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通过这些历史的这种考古的这种发现，我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了，就能够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的变迁是怎么样一回事。比方说您刚才说的战国时期的这个酒，那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酿造的成果，我们的这个发明，但是像葡萄酒，它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包括像葡萄这样的这种物种都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这一套书哈，每一本我们都是按照这个不同的地理地域来进行划分的， 对， 是吧？ 对， 当初是怎么考虑要说要通过地域来划分呢？ 当时其实和这个作者罗米老师联系上的时候呢，他手上已经有一部分的成稿了。我们就想这个东西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体例呢？现在市面常见那种有按照器物类型划分的。 书 法一本， 对， 瓷器一本，这样子。然后我们其实也做了市场调研， 嗯， 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觉得这样子分类其实它乱，尤其是它在一套呈现的时候，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这个物件。我们这本书呢，就是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就是按照一个历史的线性排序去做，然后每一本书里非常有代表性的这种文物类型我们都放进去了。 对， 从这个原始社会的这个像我刚才提到的骨笛，一直到清代的我们的这个瓷器都是有的。 对，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长带着孩子哈，如果在参观其他的博物馆的时候，也就能够有专门的目的性了。 对， 比如说我去哪个不同的地域的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比如丝绸之路，那么丝绸之路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博物馆，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反映丝绸之路的历史。那我去甘肃省博物馆，我去这个西宁的这个博物馆啊，这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来啊，大家就有的放矢，直接就有这样的目的性去看了。 是，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啊，就是如果你读完了这一套六本全部的书，中国的博物馆，你走进去以后，你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解说员，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会学到一种这种观看的这种方法。 另外呢，就是一家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那么多，我们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比如就拿说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说的，比如丝绸之路上的超时空旅行当中哈，那一个博物馆里面馆藏文物这么多，它不可能面面俱到，每一个文物都介绍。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来挑选的？ 我们挑的是最重要的，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期影响最大的，然后也有从这个趣味性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比方说在丝绸之路超时空旅行里面啊，原始社会我们讲到了贺兰山岩画， 哦、很著名。 对、 嗯、 然后我们讲到了西周的时候是这个何尊，何尊是中国这两个字最早的出处、 嗯、 住在这个尊里的。像还有后面的这个秦始皇兵马俑，马踏匈奴，还有这个汉代的这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织锦护臂，然后也有一些非常具有趣味性的这种选择，比方说魏晋时期的画像砖，这是画的什么呢？就是古代的快递小哥。 哦，是这样。 对，快马加鞭、哦、就古人是怎么样进行这种信件的传递运输、 驿站嘛，驿站接驿站，驿站接驿 站。对、 嗯、 然后也有这个很著名的这个陆王本生图，就是敦煌壁画的这个内容。 陆王本生图不就九色鹿的那个、那个、 对 对， 就是九色鹿、 嗯、 然后还有我们还放进去了一个，就是有一年江苏省的一道数学高考题，独孤信印，是一个梅晶制成的一个多面体的一个印。当年的那道数学题，因为我文科生啊，他当年那道数学题大概就是让你算这个是多少面，然后做出道很复杂的数学题。 嗯， 哎，然后甚至是也有这个一些很有趣的，我刚才说的古代的吃货喜欢吃什么、 嗯、 就是唐代的点心都有哪些。 而且呢很多文物啊它其实呢是有非常多的这样历史价值和考古意义的哈。 对， 因为这里面还是涉及到很深的这样的理论的东西，我们能够如何让孩子们能看得懂看得明白，而且还想看有兴趣去看，这块我们在文字上是怎么来做的。 对、 嗯、 这个也是我们这套书特别大的一点，就是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硕士、 哦、 艺术学博士、 嗯、 就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这样的一个有着很强知识储备的这样一个作者、 嗯、 所以能够让他就一件文物，他能够从文化文学艺术历史地理甚至是一些传奇故事各个方面都给他融在一起去讲。然后这样子读下来呢，关于这个文物的这个故事啊，就显得哎非常的有趣。因为这个孩子看到不是说我这一个文物考古学家判断它是什么年代的这个东西、 嗯、 它是做什么用的，然后没有了就干巴巴的没有意思。我们这个作者不是、 嗯、 他能够怎么说呢，触类旁通。这个文物的背景是什么，关于这个文物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甚至可能这个文物在当时挖掘的时候背后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冒险，它都能够讲出来。所以说读者其实不光是小朋友，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在读了这套书以后都会受益匪浅，而且非常容易读。 是吧？这本书呢，可以说呢，很好的去反映了我们中国这样传统的艺术哈。那实际上呢，在我们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当中，那么有很多非常多的中国元素的出现。那我们大家孩子们啊，对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了很多的了解。其实，在看比赛的时候，一看，哎，这个音乐从哪儿来的？这个服装的或者这个服装的设计的感觉，这个线条是从什么地方流传下来的？他可能就会很第一时间就能反映出来。 是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吧，这样一个文化精神的底色。因为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 logo 就是一个印中国印的、 啊、对 那个形象，包括我们当时那个奖牌做的是金镶玉的这种材质。我们为什么要用金镶玉，就是这个玉在中国古代就是被古人视为非常神圣的这样的一种物件、一种物质，有灵性的，集了这个山川的天地的这样的一个精华，能够与天地沟通、所以我们才会用玉去做各式各样的这种非常隆重的这样的祭祀，然后后面慢慢演化成只有一定阶层的这样的人才能够去使用这个玉。然后包括我们有很多在文化中温润如玉啊等等这种跟玉相关的非常美好的这种词语都会有，包括金也是这样。 包括呢大家如果对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音乐非常了解的话，那么其实在观看我们奥运比赛的时候，一听到它这个伴奏是什么，马上就会知道，哎，说这个是用什么乐器演奏的，是吧？那么这段音乐是从哪儿来的啊？我想其实我们八一的秘密这本书其实出来之后，孩子们如果好好看的话，其实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跟大家介绍了八一的秘密和这个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啊这样的一套书，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